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92回，谢之方到底不敢破了他的身子，勉强用别的法子替他疏解了大半夜，这才精疲力竭地拥着谢之真睡去。等到天色大亮时，谢之真缓缓睁开眉目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陌生的气味，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似的全无力气。他打量了一下陌生的房间，面露茫然之色，迟滞地转过头，瞧见弟弟酣睡的容颜近在咫尺。谢之方睡得很沉，眉目俊秀，呼吸绵长，嘴角沾了点红色的胭脂糊成一团，不显滑稽，反而增添了几分风流韵界。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惊慌地将弟弟推开，裹着被子蜷缩到角落里，眼泪滚滚而下，哭得肝肠寸断。他渐渐回忆起了昨天发生过的所有事，季温瑜如何设计逼迫弟弟，怎样闯进庄子里和那人大打出手，自己又是怎么在药物的作用下恬不知耻地对他投怀送抱的。从小到大十多年来习惯了的平静美好的世界，从这一刻起天塌地陷。农户家的床很窄，谢之方昏头昏脑地被姐姐推了一把，砰的一声跌落在地，彻底清醒过来。 姐姐， 他一时慌了阵脚，忙不迭地爬上床，想要抱她又不敢，只好跪在姐姐身边，一连声地道歉。 姐姐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先别哭。哎呀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混蛋，是我不要脸。 便是再怎么厚脸皮，他这会儿也有些面上挂不住，壮着胆子捉住他的小手，放到自己脸上抽打，好让他有个地方出气。谢之真仿佛被火烫了一般，将手抽回去，撇过脸不去看他，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哭腔。 医生。 什么？ 谢之方见他躲避自己的触碰，心里正酸涩，闻言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 什么医生？ 谢之真抖着手去扯被他压在腿下的里衣，轻软的布料皱巴巴的，怎么也扯不动，不由得又羞又急。 你起来。 谢之方这才明白他的意思，俊脸也烧起来，耳朵尖红的像要滴血，连忙把小衣递给他。谢之真一边哭一边穿衣裳，不肯再与他说话。谢之方自己也胡乱地套好衣服，重新跪到他面前，眼神诚恳。 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错，你打我也好骂我也罢，便是一剑捅死我，我也绝无怨言，只是不要气坏了身子，更不要把所有的错处都揽在自己头上。 谢之真的性格他再清楚不过了，知道他又要自责自苦，生怕他钻了牛角尖，一时想不开会寻短见，因此一步都不敢离开。陡然遭此变故，昨夜一时把持不住亲近了姐姐，谢之方本来坚定的内心又产生了剧烈的动摇。有一瞬间他甚至想，不如干脆趁这个机会将自己的心思挑明，问问姐姐肯不肯跟他私奔，两个人远离是非之地，找一处山明水秀的好地方，安安生生过自己的神仙日子。然而还未等他开口询问，谢之真便抽抽噎噎地说， 阿汤，你快起来，我明白此事不能怪你。 谢之方愣了愣，情话堵在喉咙里，吐不出又咽不下，半晌方道， 怎么不怪我？我对姐姐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，污了姐姐的清白。 一双美目如水洗过一样清澈， 又蕴含着令人心碎的哀柔，只听他轻声道： 你也是中了药的，一举一动都不是出自本心，何错之有？ 谢之方万万没想到姐姐在意乱情迷之际还能保持着清醒的意识，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一时面色忽青忽白，说不出话来。谢之真强忍着痛不欲生的心绪，故作轻松地开解他： 万幸咱们没有做到最后。 他脸皮薄，说不出露骨的话，心里却隐隐约约明白弟弟并没有和他做成夫妻之实，一切也都还有挽回的余地。 所以呢？ 谢之方怔怔地看着他如幽兰泣露般的面容，一颗心紧紧揪成一团，疼得透不过气来。 所以你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都忘了吧？ 谢之方如遭雷击，欲言又止，过了好半天才想起来要问他什么。 如果我能做到，姐姐可以答应我忘掉所有不愉快的事吗？ 忘记他的放肆，忘记姬温瑜的侮辱，忘记所有的龌龊和不堪，重新回到正轨上去，像他和很多人期望的那样，寻一位如意郎君，做个备受呵护和尊重的贵妇人，长命百岁，儿孙满堂。如果这是他想要的，他可以再一次退回到弟弟的位置。只可惜谢之真虽然善良，却并不是懵懂无知的孩童。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名声已毁，万万不可能再像寻常女子一般嫁人了。季温瑜那般阴险狡诈，想必也不会轻易地放过他。他这会儿心力交瘁，实在提不起精神说些什么，便敷衍着应了，对谢之方道： 阿汤，我想回家。 谢之方神情恍惚，闻言缓缓点了点头： 好，姐姐在此处等我，我去熏两套干净衣服，再请人帮咱们雇辆马车，这就带你回去。 这天下午，心急如焚的谢府众人终于迎回了姐弟二人。然而这一场风波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似乎才刚刚露出森然的獠牙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